细胞突然醒过，承受了这速刹那的心思，难道是无中的不自然不朽的爱是惩罚？ 是品味林森森，这里是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在旅途上是一定都少不了音乐的，因为音乐是旅途上面最好的充电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看烟火明了又暗，像遗憾浓了又淡，大街走青春美幻，那年星光下的湖在听了答案，可我为什么 爱情任务这首歌当中的 Jolin 呢，又一次完美的突破，依然记得她一身利落的短发，神秘性感的黑色皮衣长靴，身手矫健，眼神明亮又带一点点酷，令人惊艳的同时呢，更能够在 Jolin 感受到强大而散发出的强大力量，结合神秘帅气又性感于身的独特气质，完成了爱情任务这首歌。 尖叫发抖每张脸，像谁偷了你的风，像微笑是烦恼和人，心眼流星给你我眼，梦中面我走过前面，转身我来到梦中的结局，梦醒太远，那些最像一只手想念的字是我的诗歌，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爱来的坚韧，我没见无人一动成长脚印，把你经过在爱情梦里，我没见无人喜欢那你最美，爱的不知不觉却我无法兑现，尖叫发抖每张黑夜，像谁偷了你的防卫，像微笑是在那河边，心眼流星给你月圆，梦中念我的过山命运，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景，闹心太远，那些最像一只手想念的字是我的诗歌，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爱来的坚韧，我没见无人一动成长脚印，把你经过在爱情梦里，我没见无人喜欢那你最美，爱的不知不觉却我无法兑现， 爱情有时间将人自卑填满你的爱情的煎熬，爱情有时间将再见失恋 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西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 心，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新山的家里，那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心脏里一片坚定，我不可以。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 2004年，薛凯琪凭借着一副甜蜜可爱的面孔，以歌手的身份勇闯娱乐圈，五官甜美，皮肤粉嫩。才出道的薛凯琪被香港媒体称为香港未来小天后，在以极速之势窜红歌坛之后呢，薛凯琪的星途是特别的顺利的。来听到的是薛凯琪《苏州河》。 我只是渔火，你是泡沫，河上的起落，惹起了烟波，我只能漂泊，你只能泊，念你手风潮也薄，我才不是我，一刹那的寄托，有什么结果？属于爱到我们脆弱，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无人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你不过只为一次独白。 后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我依然爱不下你来，那什么船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彼此很爱，相思结于云外，依然为世人爱情无奈，凡人沉默的苍白，感情的事只需等待，去过去不如也不爱，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我依然拉不下你来，为什么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彼此等待，哪怕是生有只是爱。 陶喆曾经带动 R&B 的一个潮流风骚，被视为一代音乐流行音乐的教父，但是一个好的歌手能够让人忘却花哨的 MTV 的一个视觉刺激，不需要被广告代言的行销手法包围，因为闭上眼睛我们要听到好听的音乐还有歌手心里面的声音，所以我们发现陶喆一直还是陶喆，始终都只有音乐而已。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才牵动苦涩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这一场 Angel 爱我你在我身边， Angel 请你紧紧抓住我的手，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星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1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廊坊多云，36度到26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5度到26度。近邻天津晴，36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三和广电网络公司自即日起开展广电亲情奉献专电视赠宽带优惠大酬宾活动。一、新装用户，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标清机顶盒1台和10兆宽带1年；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加2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标清机顶盒1台和20兆宽带1年；用户缴纳3年电视收视费936元，赠送高清机顶盒1台和50兆宽带1年；用户缴纳1年电视收视费312元，赠送10兆宽带。

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感苦心伤，不外一生千年月月淡淡不散，偶尔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念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前几节已经病患，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情歌满天烟火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分享，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装旧欢，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分享，只怕空梦一场。 人们都还在唱着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的时候呢，滚石公司借着 Love Sunday 的一个余威乘胜追击，全力推出了国语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在编曲方面是颇花了心思的，算是国语歌当中非常少见的一个编曲模式。来听到林忆莲《夜太黑》。 是谁

王子城下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你未来。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给你看我幸福的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你未老。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对别人说着你的还欠你多少。还你债，还你债，今生 生气是拿别人做错的事儿来惩罚自己。生活当中出现不顺心的事儿，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的。 I used to leave the door unlocked and leave the lights on. I used to stay awake just counting hours on my dawn. I had so many empty rooms inside the shadow, yeah. Oh yeah.

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播出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每当听到喜爱的音乐，我们都会竖起耳朵去细细的品味，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感觉身体的毛孔全部都张开了，会去试图捕捉下每一个音符。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歌吧。 我们就到这，再次做自己的未来，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问我，想开始那个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听我出一阵风，像对流星说什么，像有人想走，命不会解释，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不为所动，想要调整研究绝对能永久。 我们都会也到错，都过小犯错，总重复我这付出，越说成为了礼物。 我们都会也到错，都过小犯错，想要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 我们就到这，再次做自己的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问我，想开始那个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也快乐。 听我出一阵风，像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上次并不会解释，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不为所动，想要调整研究绝对能留着。 我们都会也抱歉，都不想犯错，总重复我这付出，也许成为了礼物。 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 因为总想要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 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 总重复我这付出，也许成为了礼物。 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 因为总想要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 在唱过《沉默的母亲》等等一系列歌曲之后呢，苏芮推出了第五张贵专辑《亲爱的小孩》，而同名主打歌《亲爱的小孩》也成为了苏芮经典的作品之一，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那么今天我们要听到就是邰正宵的翻唱版本。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并不是那么坚强，由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冠军李琦在2014年发布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收录的十首歌之一。继9月30号发布的第一首预热歌曲之后呢，我并不是那么坚强回归了情歌路线。 温热的眼泪抱出眼眶，我的心悬在发烫的胸膛，思念停不下，彻夜不停在嚷嚷。不管我飞向你去的地方，朋友都劝我请你遗忘，他们是不是从不曾彷徨，在承受这孤独的重量。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原来我不是那么坚强，原来我也像个孩子一样，隐形又爱也乱了步伐，怒怒跌跌撞撞伤了忧伤。原来坚强，我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哭你在心里流泪又淌，而你如影随形，我用什么抵抗？劝我将你遗忘，

半空中摇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颤抖， 走钢索的人害怕牺牲，只求你一起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我看不清楚。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妥协呢？前世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 许巍的一首《蓝莲花》，他其实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一个宝贵精神，创作的初衷呢是写给唐朝著名僧人玄奘法师的，表达了对他的一个敬意，整首歌都有着很浓厚的禅学味道。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的梦里有没有他的裙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 说到许茹芸，开始听她的那首歌《如果云知道》，那么这首歌唱的是如泣如诉，不乏力量和柔情，也是比较偶然的听到了这首歌。有段时间呢，在听齐秦的歌，就比较喜欢这首歌的曲调，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些许茹芸的版本，才知道原唱竟然是她。许茹芸的歌声音带着一点伤感，但是却没有忧越，来听到《美梦成真》。 我能感觉想着你那半痴思念的深夜，听在你心难啜饮失眠的呼吸，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手眼。我的感觉像小说突然写到结局那一夜，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疯了，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在原本没有你的不觉，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谢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听到是周渝民的《为你执着》，我是梧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吹起了北风，就这样在冷冷的夜里习惯了寂寞。